节将于8月7号至9号在北京的顺义区召开。在中国的新经济常态下，中国品牌战略上升为国家的战略高度。作为中国自主品牌建设的思考者和参与者，第十一届中国品牌节以创新与共进为主题，不仅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现实要求，更是驱动经济向更长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今年969则联通快速路将增加公交数量，未来副中心的公交运营时间也有望调整延长。日前召开的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了放管服务改革重点任务的分工方案，取消调整了77项部门证明事项。对于市级剩余的200项证明，年底前市区两级还将进一步深化简政便民专项行动，再取消调整一批证明。记者8月2号从怀柔区了解到，截至6月底，怀柔区共拆除违法建设39.6万平方米，提前半年超额完成了市级任务。按照留白增绿的总体思路，怀柔区聚焦重点区域，聚焦青山绿水，拆违建绿13.7万平方米，同时为产业创新的发展预留了空间。 哦，一天。

坐在梨树下，放着望望乡。我爬上梨树枝，闻那梨花香。摇摇洁白的树枝，花雨满天飞扬，落在妈妈头上，留在纺车上。给我幸福的故乡，永生难忘，永生永世我不能忘。重返了故乡，梨花又开放，找到了我的梦，我一腔衷肠。小村一切都依然，树下空荡荡，开满梨花的树下，纺车不再响。摇摇洁白的树枝，花雨满天飞扬，两行滚滚泪水留在树下。给我血肉的故乡，永生难忘，永生永世我不能忘，永生永世我不能忘。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许飞的《梨花又开放》，这里是经典969，我是泽林。在您听歌的同时呢，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博微信的公众账号经典969。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八月，九月就好像在朝自己招手一样，也感觉秋天就已经不远了。所以接下来送给你的歌曲来自于朴树的《九月》。 北风就从今夜开始吹起，我的心灯火闪忽明忽暗，怎么说清，怎能说清这漫长迷茫的夏季。等那聚会要散去时，该谁远行，谁不行。 And time passed by, And time passed by, 你这就是让我迷失那座城市，无不如梦。Can you

在围墙里面。 最初的梦想紧握在手上，最想要去的地方怎么能在半路就放航？最初的梦想绝对会到达，实现了真的渴望才能够算到过了天堂。 我们爱这样无从浪漫，就算没有天再苦再难，感情不需要用来计算，永远其实并不遥远。我们真实的拥抱最温暖， 别那么骄傲，我随时可能走掉，我的手你还没有牵到，夜太长月光一定会冷掉，如何是好，你欠我一个拥抱，而我却一再对你微笑，怎么你还没看见我的好。